活无法替代的美好，您做到了吗？ 我林醒悟却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大破同网阵》。 王府的王冠，金枪将王善，银枪将王宝，这两个人呢，带领着这些兵丁们急急忙忙的就奔往了上月牙。这一路之上全都嘱咐好了，上月牙肯定没有金印，今天如果再不给咱们用印的话，到时候听我们的吩咐，咱们是大闹上月牙。反正他没有金印，咱们也不怕他们，他们也不能够把咱们怎么样。这些兵丁们呢，一个个撸胳膊挽袖子，全都做好了准备。万没想到来到上月牙这么一看，哟，雄安大人已经升坐大堂了。王善王宝急急忙忙来到大堂，抬头这么一看，严查伞是稳坐大堂，左边公孙策，右边蒋平，衙役们站列两厢。王善王宝赶快上前行礼，严查伞吩咐一声，公文呈上。公孙策从王善手里边接过了公文，呈与严大人。大人接过一看，哎，也不是什么要紧的公文呢，就是兵马钱粮之类。哼哼，微微一笑，吩咐一声，永音。就这一声啊，王善王宝两个人就这么一惊，心想，永音，你哪有音呢？你的金印已经被我们扔进了逆水寒潭，你上哪儿去找音去呀？永音，我看你是怎么个用法。蒋平笑吧丝儿的一伸手，就把这个公案上边黄云龙套包那个印匣子给拿起来了，特意的在他们两个人的面前还晃了晃，把这黄云龙套放在公案上，伸手解开了黄云龙套，从里边取出印匣子来。王善王宝眼瞅着呀，蒋平拿钥匙把这个印匣子锁头给打开了，然后印匣的盖往起这么一掀，从里边取出来黄澄澄的金印。蒋平还特意的让他们俩看明白喽，然后把大印往公文上面这么一盖，又把这金印呢重新收好喽。蒋平拿着这个公文来到王善王宝的面前，二位你们仔细看看啊，这可是用上金印了，怎么样？我说今天午时吧，绝无差错，我们是绝不食言。二位把这个公文你们好好收好了吧。王善王宝赶快行礼呀、啊、急急忙忙退出了大堂。出来以后那些兵丁还等着呢。哎呦，二位王官您看怎么样啊，是不是没有用金印，咱们是不是该下手了？少说话，快走。王善王宝啊立刻带着这些兵丁们急急忙忙的又转回了王府。等他们走了之后，大人退了堂了，公孙先生跟雨墨全都来到蒋平的身边，尤其是公孙先生啊，这一下他可放心了。怎么一连好几天了，天天王府来人逼着要用印，今天好了，用了印了。哼哼，这回呀、啊、我看可就没事儿了。什么先生您说什么没事儿了？没事儿了，告诉您说吧，这回呀、啊、就算有事儿了。 啊，有事儿了？ 四爷您怎么说是有事儿？ 那当然了，我问问您先生，王府派人前来盗印， 他们冲着谁来的？当然是冲着大人来的。国家的金印一旦丢失，不单要丢官罢职，恐怕性命难保。是啊，现在咱们有了金印了，他们能放过大人吗？能够善罢甘休吗？我告诉您说吧，今天晚上半夜时分必有刺客前来行刺。 啊， 听到这儿啊，公孙策反而倒乐了。哎，有你们几位呢，还怕来这么一两名刺客吗？啊，你们保护大人呢，这就行了，我呀可以好好的歇息歇息了。哎呦，我的先生哎，您想歇息可不成啊，捉拿刺客可以说是非您莫属。 啊， 公孙策这么一听更觉得奇怪了，怎么着非我莫属啊？那你们这些武官保护大人，你们捉拿刺客，哎呦，没有您那刺客我们抓不着。这话怎么说呢？有劳先生，今天夜里边您就扮作大人的模样，您在书房看书。 啊， 公孙策这么一听，哦，我扮作大人模样在书房看书，等候着刺客，我等着刺客杀我呀。哎呦，我的四老爷，咱们远日无冤近日无仇，您干嘛把这差事给我？您说不给您给谁？是不是？哎，不把这刺客引进来，我们怎么捉拿他呢？小雨摸在旁边这个乐呀，哎呦，太好了太好了，先生您要扮成大人呐，再像不过。行了行了，总管你就别跟着起哄了。行了，我走了，慢着啊。怎么着还有我的事儿呢？那当然啦，总管告诉您说吧，这里边啊也少不了您。怎么还有我呢？那当然了，大人可以是假的，这总管在旁边伺候大人喝茶，这必须是真的，要不然这个刺客他怎么能进来呢？雨墨一听，哟，合着我也躲不过去呀、啊？那我们俩人万一要让刺客把我们给杀了呢？您放心呢、啊，刺客要是把你们给杀了，我们那还不是个寡罪呀、啊？放心，有我们保护着你们呢。那我们也是害怕呀。嗨，告诉您说，你们二位呀、啊，就在中间这堂屋这儿待着。我们呢就藏在西边这里子屋，刺客只要一进来，你们二位赶快跑。先生您往西边这个里间屋跑，总管您往东边里间屋跑，剩下的事儿就是我们捉拿刺客。哎呦，到时候我们要跑不及呢，咱们可以成样成样，还成样成样啊。好比说吧，我就是那个刺客，二位坐好了坐好了啊。公孙策没办法呀，就往这个书案后边这么一坐。哎，到时候你就吩咐一声，雨墨上茶来，总管你就从东间这屋端着茶过来。刺客进来以后，我拿这棍儿呢，这棍儿就好比是刀，只要这刀往下这么一砍，二位立刻跑啊，可别跑慢喽。先生你往西边跑，总管您往东边跑，记住没有啊？记住了记住了。蒋平拿个木锅先跑到门外边去了。公孙策呢拿本书假装看书，吩咐一声，雨墨上茶来。总管雨墨端着茶进来了，也就刚到公孙先生的身旁边，蒋平喊了一声，刺客来了，噌，这一下窜进来，拿着木锅刚这么一点，小雨墨啊啪一转头，噔噔噔噔噔噔，就往东间屋跑去了。这公孙先生想往西间屋跑，没想到这靴子踩上这袍子了，扑通一声栽倒在地。哎呦，我实在是不行。哎呦，先生您怎么这么笨呢？您不会事先把这袍子先撩起来搂在怀里边吗？到时候您跑着不是顺当了吗？哦，对对对，再来一次再来一次。他们这儿啊也念得差不多了，突然间从外边走进一个人来。嘿，你们这儿干什么呢？蒋平抬头一看，不是别人，正是三哥徐庆。哎呦，哈哈，三哥您睡醒了啊？你们这儿干什么呢？嗨，跟您这么说吧，金印呢是捞上来了，刚才呢也用了印了， 估计呢今天夜里边王府肯定派刺客来行刺大人。 那算什么呀？你不是说全有我的吗？到时候我就站在院子里边这么一喊，许三爷在此，他们不就全跑了吗？诸神退位。 哎，话是那么说呀，现在啊想让先生扮作大人， 哎，由他总管伺候着。 咱们呢把人找好了，分成两波，前半夜后半夜在李家屋这埋伏好了，只要刺客一出现，咱们立刻捉拿刺客。 哦，都有谁呀？ 您赶快把大哥二哥给请过来。 那么展大哥呢？ 展大哥另有公干呢，人家是护印官，人家专门管护印，不管捉拿刺客。 哦，好，你等着，我把大哥二哥全都给找来。 一会儿的功夫，他倒是把卢芳韩章都给叫来了。 这哥四个商量商量 怎么分这个前后半夜。卢芳说了，我跟谁一波都成，我就是不跟老三一波。 啊，是，那这么着，二哥我跟你一波。 韩章没办法呀， 那行，你跟我一波。哎，二哥，到时候我告诉您说啊，刺客真来了，您把我叫醒了 啊，你还睡觉？ 那是啊，叫醒了之后您就甭管了，我只要喊一嗓子许三爷在此，他们立刻全跑，没那么回事。 蒋平告诉他们，你们是前半夜，咱们四更天为号，过了四更天我们来接班来，我们是后半夜，我跟大哥一波。 行，就这么定了。 当天晚上啊，他们用罢了晚饭以后，先生公孙策扮成大人的模样，就在书房这儿看书。说是看书啊，那哪看得下去呀，心里边是忐忑不安，嘀嘀咕咕的。徐庆、韩章这两个人呢都在西边的李家屋埋伏好了。徐庆啊告诉韩章， 二哥，我先睡觉去啊，刺客一来您可想着叫我。 行了，你睡觉去吧。徐庆啊把鞋袜子全脱了，把这刀呢往旁边一放，躺在李家屋这床上，他就睡着了。 韩章是特意的小心呢，搬了把椅子，还用这刀把这个隔扇呢戳了这么一个梅花洞，就坐在椅子上边接着这个梅花洞往堂屋看，那意思只要是刺客一出现，立刻冲出出去捉拿刺客。 一直等到了二更天都过了， 公孙策吩咐了一声， 雨墨上茶来吧。总管雨墨呢就从东间屋这儿端着茶盘，上边有茶杯，从里边出来了，也就是刚刚的来到了先生的身旁边，猛然间呢从外边蹭窜进一个黑脸大汉，手持钢刀就过来了。 啊，刺客真来了，要说蒋平算的可真够准的呀。 那是，您想啊， 王善王宝拿着公文急急忙忙的回到了王府之后，一看呢、襄阳王正在银安殿和他手下这些亲信们在议论事情呢。 王山王宝急急忙忙上了银安殿参见王家千岁。 襄阳王他们一看，怎么样，今天又是白去一趟吧？肯定没有用印 啊，这有公文在此，王爷您请看。说着话呀把这公文就给递过去了。襄阳王接过这么一看， 啊，上边有金印，难道说这个印是假的吗？ 雷英在，你看看这个金印是真是假，待我看来。雷英立刻吩咐人拿出三份啊盖有金印的纸张来。怎么回事呢？自打邓车把印倒回来之后，这雷英还真加上小心了，用这个金印啊分别的盖在三张纸上。现在拿这三张纸上的金印跟公文上面的金印这么一对照，丝毫不差呀。 啊？ 哎呦，王爷，恐怕邓车那天夜里边倒回来的不是真印，是假印吧？邓车在旁边一听，把手这么一扬，立刻就惊：“你行了吧？谁倒回来的是假印呢？我分明倒回来的那是真印。甭说呀，准是你雷英派人往君山后身溺水寒潭扔去，半道让人家给收买了。嘿嘿，你手下人呐，把这个金印又卖给上院衙的人了，肯定是这么回事儿。啊，不对，你倒来的是假的，你没有扔，把金印给卖出去了。”这两个人呐，是越争越热闹，恨不得立刻就要动手了。就在这个时节，有人在旁边微微一笑：“这么点的小事儿都分辨不开，将来还能办什么大事儿呢？” 啊， 什么人说这样的话呀？大家扭向回头这么一看，谁呀？这个人30多岁，中等个，白净的脸儿，细眉毛，大眼睛，大耳相衬，鼻如悬胆，唇若涂朱，牙白似玉，穿着这么一身啊蓝色的武生的服装。这人是谁呀？是小诸葛沈仲元。沈仲元冲他们微微一笑走过来了：“告诉您说吧，这个金印呢都是真的。” 啊， 雷英这么一听，怎么着？全是真的。 对， 邓大哥倒回来的是真的，您也确实派人往溺水寒潭里扔的那颗也是真的，现在公文上边盖的这颗金印它更是真的。王爷跟这些人这么一听，怎么着？哦，全是真的，哪来这么三颗真印呢？我问问您吧，雷大哥，当初倒印的时候去的是几个人呢？去的两个人呢？回来几位呀？回来一个人呢？ 是啊， 您想想啊，您会扔印，人家就不会捞印了吗？那他们怎么知道怎么把印扔在了溺水寒潭？嘿嘿，没回来那位是申虎。申虎这个人咱们大伙儿都知道，不怕杀不怕剐，可是有一样，人家要真跟他说这么几句好话，这么一哄他，背不住申虎啊，把这些事情全都告诉人家啦。人家有人到那儿去捞印去了。 哎， 溺水寒潭谁不知道啊？啊，深不可测，而且是鹅毛沉底，甭管是什么人，他也捞不上这颗金印来。话可不能这么说呀。有道是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知己不知彼是百战百败。您可应该知道，上院衙里边是能人颇多，有这么一位翻江书蒋平，你们听说过吗？嗯，他卜过山，治过水，神通广大呀。嘿嘿，捞印的正是此人。 啊， 怎么是蒋平捞的印？ 绝没错啊。 哎呀，霎时间呐，这银安殿上边是鸦雀无声。襄阳王想了想，坏了坏了，他有了金印了，那严查反齐能够善罢甘休，肯定写奏折送往京城，哎，与孤王是大大的不利呀。雷英在旁边这么一跺脚：“王家千岁，我看不如今天夜里边咱们派一个人到上院衙把这个狗官给杀死，这不是一了百了了吗？”事到如今也只好这么办了，不知道哪位玉帝愿去行刺严查散呢？邓车立刻来到面前：“王家千岁，小臣对上院衙可以说是轻车熟路，小臣冤枉。” 哦， 邓玉帝冤枉，我放心了。正说着呢，小诸葛沈仲元赶快上前：“邓大哥一人去恐怕人少势单，不如小弟跟随前往，我给您寻风，大哥您看如何呢？”邓车这么一看， 哎呦，又贤弟你跟我去，这件事情是准能成功。 好，就这么定下来了。 当天夜里边，襄阳王特意的摆下了酒宴，宴请邓车跟沈仲元。襄阳王啊，亲自给他们两个斟酒，一再的告诉他们，这一次要能够行刺成功的话，给二人记上大功一件啊。喝完酒吃完饭了，分别安歇，到了二更时分了，邓车换好了这么一身的夜行衣靠啊，钢刀插在牛皮鞘内，背在身背后，胸前系好了蝴蝶钩，全都准备完毕了。等了一会儿，沈仲元也来了，再一看这沈仲元呢，身上的衣服根本没换，就是拿着一口袋过来了。哎，贤弟，你怎么不换夜行衣呀？嗨，刺杀口官那是您的差事，我这不带着口袋的吗？只要您把人头交给我，我把人头往口袋里边这么一放，背着口袋，嘿嘿，我就回来了。 哦，好好好。 邓车心里想啊，你好糊涂，嘿嘿，杀完人了把人头给你，你往回这么一背，上院衙里边多少能人，人家捉拿刺客肯定得逮这个带人头的呀。太好了。他哪知道啊，沈仲元今天晚上所以跟他一块上上院衙是另有用心。一来小诸葛沈仲元早已经看明白了，王爷他成不了大事，早有信要弃暗投明。另外申虎是什么人呢？申虎跟小仲元人家是表兄弟，自打邓车把申虎给害了，盗完金印，他把金印拿回来请功受赏，把这个印匣子给了申虎了，让申虎炫进了大牢，性命难保，这个仇啊总想着报呢。今天正好借这个机会，嘿嘿，我跟你一块上上院衙，不换夜行衣我就不是刺客呀，到时候我跟大人也好说话，我好弃暗投明投奔大人。哼哼，拿这个口袋干嘛？那就是蒙你呢，到时候有你好瞧的。邓车跟沈仲元两个人就离开了王府，急急忙忙的奔往上院衙而来。到了上院衙围墙外边了，两个人一块飞身上了墙头。邓车拿出石头来投石问路，随着两个人施展夜行术，就来到啊西厢房上边。在上边仔细观看，沈仲元当时心里边就是一激灵，怎么上院衙里边怎么鸦雀无声，一点准备全都没有啊，你们怎么能够这么大意呢？邓车在房上面看得特别清楚，书房里边大人正在看书呢，而且书房的门也没关，这正是大好时机呀。兄弟，你给我看着点啊，我可就下去了，你就等着接人头。放心吧，大哥，我在这儿给您寻风。好，说着话呀，邓车一伸手从后背拔出钢刀来，随着是飘身而下，是抡刀就砍。 听众朋友，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大破同网阵》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打竹板笑开颜，故事广播在耳边，传奇书场真经典，帝王将相古今谈，文人墨客有一篇，人情世故说智慧，精忠报国美名传，有袍带短打和心边，历史兴替要借鉴，做人的道理记心间，醒目一想就开讲，说演评博，风风雨雨坎坎坷坷，起起伏伏洋洋洒洒，中华上下五千年，评书名家喜欢聚，

谐生活需要共建， 健康生态需要分工， 京津冀协同发展，疏通则不痛， 京津冀协同合作，融会则贯通。 官民之事务却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大破同网阵》。 邓车、沈中原两个人就在西厢房上面趴着呢，往下这么一看呢、啊，上院衙里边是一片漆黑，唯有北屋书房这儿亮着灯呢，门也开着呢。借着灯光往里边仔细观看，书桌上边有这么一个蜡台，灯火通明啊。大人正拿着书在那儿看书呢，而且还吩咐了一声：“雨墨，上茶来。”眼瞅着管家雨墨从东间里进屋，端着茶盘，上边有碗香茶给送过来了。邓车看到这儿，心中暗想，此时不下手更待何时，告诉沈中原：“兄弟，你给我寻风，事成之后咱们俩一块跑。”“哥哥您放心吧，我在这儿给您看着点。”眼瞅邓车一伸手唰从后背拔出钢刀来，然后是飘身而下。到了房间门前了，邓车呀蹭着一下往屋子里边这么一窜，这一个箭步就窜进去了。也就是邓车往屋子里边一窜这个功夫，沈中原在房上可就喊开了：“邓大哥，邓大哥，您可要留神呐、啊，您要多加小心。”深更半夜呀、啊，就他这一嗓子，还甭说别人，就邓车心里边就是一哆嗦，心想：“你这是干什么呀？让你给我寻风，你喊什么？生怕人家不知道是怎么着。”他哪知道啊，其实屋子里边是早有埋伏。上文书咱们交代过呀，这个大人那是公孙策假扮的，西边里家屋里边那埋伏着两个人呢，一个是韩仗，一个是徐庆。徐庆倒好啊，早已经脱鞋呀、啊，把这刀往旁边这么一放，他上床上睡觉去了，而且还告诉韩章：“刺客只要一来，你可想着叫我。”韩章是特别的加小心的，搬了把椅子，就往隔扇这儿一坐，用刀把隔扇捅了这么一个梅花洞，仔细的盯着呢。一看刺客进来了，再加上沈仲元这么一喊，公孙策跟雨墨两个人就按事先演练好的唰站起来，分东西这么一跑。雨墨往东边里间屋跑去了，这位先生啊急急忙忙的奔着西边里间屋跑过来了。到这个时节了，韩章手持钢刀蹭一个箭步就窜出去了，跟邓车两个人叮当叮当就打上了。邓车知道啊中了人家的埋伏了，赶快把刀这么一摆，出先把书桌上面那个蜡台给削了。为什么呢？把灯打灭之后他好趁着黑呀、啊、他逃跑。先生跑到了西边里间屋一看，嘿，这倒不错，就这位徐庆徐三爷那儿还睡着正香呢，连喊呐、啊、带推他：“三爷三爷，刺客来了，三爷刺客来了。”怎么叫怎么推，徐庆啊仍然是沉睡不醒，把公孙策给气的呀，抬手照他脑门子啪就是一掌。这回徐庆醒了啊，这个什么事儿啊， 刺客来了啊，刺客来了，哎，我刀在哪儿呢？赶快把刀拿起来，您倒是把鞋穿上啊，好吗？光着脚他就跑出去了，怎么那么巧，这一脚啊正踩在邓车削下那半截蜡台上边，呲溜啪嗒他就趴下了。赶快把那个蜡台从脚心这儿往下这么一拔，拿着钢刀也跟邓车打起来了。邓车一看有一个就够我呛的了，又出了一个，我赶快跑呗，卖了个破绽，一转身蹭窜出去了，然后一低了身上房了。韩章跟着也上房了。这个时候公孙策拿着鞋追出来了，在您倒是把鞋穿上啊。徐庆穿好了鞋跟着也上房追出来了。二哥二哥，刺客呢刺客呢？哎呀，就看见他呀从那个西厢房后坡这儿跑出去了，已经跑出上涧崖了，追，咱们俩赶快追呀。这两个人一直追出了上涧崖，追出挺老远去。哎，追着追着怎么那个刺客不见踪影了呢？二哥啊，他跑哪儿去了？你看前面那有一片呢，啊，蓬蒿乱草，肯定在那儿藏着呢。我那没关系，二哥您等着，我进去我找他去。慢着，三弟，他在暗处，咱们在明处，小心遭到他的暗算。那咱们怎么办呢？等一等吧，等天亮之后他自然而然的就会出来了，不出来咱们再进去。他们两个人呢正在这儿商量着呢，猛然间就听见西南树林子里边有人高声叫喊，邓大哥邓大哥，我告诉您说啊，那破桥底下可藏不住您。这俩人这么一听，哦，这小子在破桥底下呢，走奔那边西边那桥底下看看去。两人急急忙忙的来到桥底下一看呢，邓车早跑了，那边又喊上了，邓大哥邓大哥，那坟头后边也不行啊。哦，坟头后边，又奔坟头后边这找来了，也不见他呀。那边又喊上了，邓大哥您们藏在破庙里边啊，那儿也不是藏身之处。这两个人急急忙忙的又奔往了破庙后边，到这儿一看，邓车一想啊，哎，好你个沈仲元呢，你这是帮谁的忙呢？哪是给我寻风啊，你这害我呀。哎呦，沈仲元沈仲元，那邓车呀到这时候恍然大悟，他想起来了，沈仲元跟那个钻天燕子申虎人家是亲戚呢。上次我把金印倒回去之后，沈仲元表面上好心好意请我喝酒，实际上从我嘴里边把实话都给套出去了，我说出来是怎么样害的申虎。今天呢分明他是要替他亲戚申虎报仇。哎呦，我中了沈仲元的计策了，我得赶快跑。眼瞅着邓车从破庙这儿噔噔噔噔噔噔噔赶快跑啊，韩章徐庆两个人在后边紧紧追赶。就在这个时节，沈仲元在树林子里边又喊上了，邓大哥邓大哥，您留神，人家用暗器打您。就这一句话呀提醒了韩章。韩章心想，多呀，我这可是招式者迷呀，我怎么忘了打笑剑了呢？对，我袖箭都装好了。眼瞅着韩章啊怎么一扬胳臂一抖手，嗖，这只袖箭就打出去了，不偏不歪正打在邓车的小腿肚子上边，眼瞅着邓车扑通一声就栽倒在地。韩章徐庆两个人急急忙忙过来，一拧的胳膊马箭头鲁二辈用绳索把他四马倒团体给捆起来了。到了这个时节了，沈仲元在树林子里边又高声呼喊，二位二位，抓住刺客了吗？ 啊，抓住了。 二位二位，沈仲元什么意思？抓住刺客了，我给你们帮了多大的忙啊，我今天呢是特意来投奔大人的，我想弃暗投明，抓住刺客我帮忙了，这也算我立了功了。你们二位呢应该过来感谢感谢我，把我领到上院衙做个引荐之人。没有想到这韩章跟徐庆两个人呢 根本就没这心思，禁锢了抓这刺客了，就说了一句抓住了，再没下文了。慎中原一想，嘿，这可怪啊，赶快问了问，二位你们贵姓啊？问我们呢，我告诉你啊，在下是悬空岛的彻地鼠，我姓韩，名叫韩章。 哦，那位呢？ 问我呀，我是这个开封府战堂的六品护卫，哎，我就是这个穿山鼠徐庆，徐三爷。 完了，慎中原心想，我问完你们了，你们倒是问问我呀，嘿嘿，人家根本就不问。 慎中原说，得嘞，干脆我告诉他们吧， 二位小可姓沈，名叫沈中原，有个匪号，我叫做小诸葛，我是九寨王府之人，我有心弃暗投明，来投奔大人来了啊！你们知道不知道？ 怎么喊怎么叫，没人答言。 韩章、徐庆两个人竟忙着捉拿刺客呢，后边说的话他根本没听见。 哎，慎中原心想，你瞧嘿， 无数啊无数，都知道你们讲义气，你们就这么个讲法吗？啊，哦，谢辞不答，抓住刺客，你们就走了。 嘿，我这不是白饶一面吗？ 好啊，我这就叫做拿这个热脸呢，贴人家冷屁股来了。 嗯，好，好，那个无数弟兄，搁着你们的，放着我的，咱们是后会有期。 韩章、徐青两个人压着蹬车往回走，这时候眼瞅着前面啊，灯起火把，亮子油通，谁呀？卢凤跟蒋平两个人带着上院衙里边这些兵丁衙役们前来接应他们来了。走进来一看，哦，抓住刺客了。 二哥、三哥啊， 怎么费这么大劲呢？哎，别提了，要不是有人帮忙喊话呀，这小子我们还抓不着他呢。 蒋平一听，怎么着？有人帮忙喊话，这是怎么个意思啊？ 韩章就把沈中原怎么喊话呀，怎么说的这些话，啪啪啪全都讲了。 哎，那人家人呢？ 不知道啊。 嗨，我去看看去吧。 蒋平急急忙忙的来到西南边树林子里边找了一个遍，也没找着沈中原。 哎，这不是耽误事吗？ 回来以后这通埋怨这哥俩， 要说你们两个人可真有觉得，让你们打醋去绝不带回一包盐来，这不是耽误大事了吗？啊，到了上院衙里边了，我问问你们，这个刺客他叫什么名字？ 徐青过来了。 我听明白了，他叫邓大哥。 啊，他是谁的大哥呀？ 不是，人家姓邓，名字叫大哥， 没听说过，我看看去吧。 蒋平来到邓车面前，低头这么一看，扑哧乐了。 哎呦，我以为是谁呢，原来是你呀。 哎，人吧，把他先押到我那屋子里边去吧。 兵丁过来就把这邓车呀押进了蒋平那个房间。 那么蒋平认识他吗？ 哎，想当初啊，蒋平化妆成道士，捉拿花蝴蝶，曾经到过邓车的邓家堡，见过一面。 来到屋里边，站在邓车的面前。 哎呦，我以为这是谁呢，这不是邓家堡的邓寨主吗？ 邓车抬头这么一看，您是 不认识我了，我喊一句你就知道了，无量佛。 哎呦，邓车想起来了，哎，你原来不是老道吗？怎么现在你还俗了？ 谁还俗了？告诉你说吧，我那是装扮成老道前去捉拿花蝴蝶的。 嘿嘿，我就是悬空岛的翻江鼠蒋平。 啊， 邓车这么一听，这就是翻江鼠蒋平。哎呦，四老爷，四老爷，那个印是不是您捞上来的？ 当然是我捞上来的。 哎呦，四老爷，你千万千万要想办法搭救我的性命。 想当初我到你邓家堡的时候，见到花蝴蝶，花蝴蝶想要杀我，是你说了几句话保全我的性命，知恩不报非君子。 你放心吧，我能搭救你的性命，但是有一样啊，待会儿大人审问的时候， 你别说你是刺客，你说你是寻风的，跑的那个人才是真正的刺客呢。我这么说大人信吗？有我给你帮忙呢，你还不放心吗？另外大人问起你王府之事，你可千万千万的要如实的回答。那您放心，王府所有的事情我都知道，大人问什么我说什么。那就行了，我告诉你说啊，我在这儿是四品带刀护卫，只要你投奔过来弃暗投明，将来你的官职啊肯定是在我之上。哦，全凭四老爷，全凭四老爷了。正这会儿衙役进来说，大人呢已经升座二堂，要审问刺客。行了，实话实说，我一定实话实说，走吧。这个时候啊，什么展昭、卢芳、韩章、公孙策、雨墨都在二堂这儿伺候着大人呢。展昭把那金印也给捧过来了。蒋平压着邓车正往二堂这儿走着呢，猛然间徐庆过来了。此地这是干什么去啊？啊，大人要审问刺客。哦，那我也看看去啊。什么？三哥你也去啊？你也不瞅瞅自己现在什么模样，一脸的滋泥啊，衣帽不周的，成何体统啊？虽然说大人跟咱们哥几个不见外吧，毕竟人家是钦差大人，咱们得懂点规矩。您呢赶快回您屋里边洗把脸，哎，把那官衣穿上喽，您再去伺候大人去。哎，是四弟，我听你的，我穿戴穿戴啊，我穿戴穿戴。徐庆转身走了。蒋平这是干什么呀？蒋平心想，一会儿大人审问这位刺客，指不定说出什么来，有我这三哥在场啊，指不定闹出什么笑话来呢。把徐庆知道了以后，蒋平压挤着邓车奔往二堂。到了门口了，蒋平还一再的嘱咐站在门前的衙役，一会儿我三哥来之后，你们想什么办法缠住他，可千万千万不能让他进去。行行行，四老爷您放心吧，我们记住了。蒋平压着邓车进了二堂，邓车扑通一声往这儿这么一跪，严查散强大的精神，下跪可是刺客啊，正是罪民邓车，为何不抬起头来？有罪不敢抬头，属你无罪，抬起头来，谢大人。邓车呀，就把这脸往起刚这么一扬，严查散低头一看，哦，这脸跟黑锅底一样，粗眉大眼，板不刚然，一看就是个凶相。低头，是，我来问你，本院有何过错？你前来刺杀本院？哎呦，大人呐，谁都知道您是个忠臣，我是受王爷所派。跟您说实话吧，我是寻风的，那刺客那不是我，我愿意弃暗投明，投奔大人这儿，我效犬马之劳。嗯，我来问你，王府之事你可知晓啊？王府的事情我都知道，您问什么我说什么。嗯，我问你那白护卫之事你可知道？哎呦，大人呢，您要问别的事儿啊可能还说不清楚，您要问这个白护卫的事情我知道的一清二楚，你从实讲来。大人，那白护卫就是为了要追那个印，他闯进八卦连环堡，要上冲霄楼，一不小心坠在了铜网阵当中，落下了盆底坑，十八扇铜网把他紧紧罩住，一百名弓弩手手持弩箭，万箭齐发啊。烟茶散听到这儿疼站起来了，那白虎卫他到底怎么样了？那个弩箭全都是用毒药水泡过的，白虎卫霎时间浑身上下刺猬一般，他已经是毒气归心，白虎卫他已经是为国尽忠了。哎呀，邓车说完这句话呀，屋子里边扑通扑通扑通躺下三位。怎么严查散始终啊想着白玉堂不在人世了，但是没有得到实信，今天听邓车这么一说，当时被过气去了，躺地下了。那两个呢，一个是卢芳，一个是韩章啊， 一听说武帝死得如此惨，扑通扑通也躺下了，把这个蒋平给急的，哎呦哎呦，我刚才一见冲你使眼色打手势，你怎么就没看见？你怎么还往下说呀？啊，您不是让我实话实说吗？哎，来人呐，赶快把他押到我那个房间里边去吧。这一下啊，二堂里边可热闹了，公孙策跟雨墨赶快过来解救大人，蒋平、展昭两个人赶快过来，哎，又骂的前胸又捶后背，把这个卢峰、韩章两个人也给叫醒了。这会儿大人也醒了，醒了是醒了，这屋子里边立刻是哭成一片呐。武帝呀，武帝，你死得好惨呐！您再听那边，武帝，我说过不要金印，我要武帝，你死了我也就不活着了，我随你而去呀！这么一哭，蒋平可真急了，大喊了一声：“你们都别哭了！大哥，哥，你们这是干什么呀？啊，哭哭啼啼的，这是干什么呀？”武帝死得这么惨，我们能不难过吗？谁像你呀、啊，铁石心肠啊！我倒成了铁石心肠了。实话告诉你说吧，武帝的死讯我知道比你们还早，我的眼泪比你们还多，我全都咽在肚子里边去了。怎么总是这么哭？谁来去解劝大人呢？啊，解劝大人呢、啊？那是你的事儿啊。行了，都别哭了啊。蒋平又赶快的走在了严查散的面前。双手一抱拳，大人，卑职蒋平有几句话憋了这么好几天了，到现在我是不得不说，不得不讲。如果说有什么言语不周、冒犯大人的地方，还请大人多多恕罪，您是多多的见谅。哎呀，事到如今了，还有什么话不能说吗？你就讲来吧。大人，我先问问您，咱们的武帝到底是为什么死的？那还用问吗？不就是为了追那颗金印吗？他为什么舍身忘死的要上这个通宵楼去夺金印去啊？他就是怕本官丢官罢职，怕我性命难保。不光是为了您吧，大人，您应该想想，您身为钦差大人前来查办荆襄九郡，凭的是什么呀？凭的就是国家的印信。没有印信了，您还怎么能够查出奸王的罪证？怎么能够扳倒奸王？怎么能够为国为民除害呢？正是因为这个，武帝他才冒着风险要探冲霄楼，坠入人家铜网阵，他死在铜网阵里边了，被人家乱箭穿身，他是为国尽忠、为民除害而死，他是全忠全义。咱们这些当哥哥的，难道说就眼瞅着武帝的吗白白死了不成吗？难道说我们就不想办法替武帝报仇了吗？现在当务之急，我们应该想办法把武帝的尸骨找回来。武帝是死在铜网阵了，我们得找着这个百战之人，破他的铜网阵，拿他这个奸王到那个时节了，哎，为国为民我们也办了事了，给武帝也就报了仇了。如果都像您现在终日里苦苦连连、晕晕沉沉、躺也不坐、国事也不办理了，也不想着给武帝报仇了，我问问您，您的忠在哪里？义在何方啊？我的大人呐、啊，如果哭要是能把人哭活了，咱们一块哭，哭死这不就得了吗？等把大事都办完了，抓住奸王，为民为国除了害了，咱们回到京东，您交还了圣旨，找个地方，咱们几个人来个搭连调，一块死，就来到阴曹地府见着武帝，咱们也能拍着胸脯说，武帝，哥哥给你报仇了。我说这话是也不是啊？大人，蒋平这些话可全都讲完了，到底应该怎么办？大人，您自己看着办吧。 听众朋友，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大破铜网阵》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哪里来》。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衡山只在我梦里，祖国已多年未亲近，可